古筝曲《高山流水》，清新淡雅。 二胡曲《江河水》，汹涌澎湃。 古琴曲《流水》，绕梁不绝。 水是美之源泉， 珍惜水资源，让美永驻人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古典音乐广播。 最真实的音响，最感人的音乐，来自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线调频98.6兆赫，现场魅力。每周三、周四、周日6点、18点播出，让我们为音乐喝彩。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调频98.6兆赫的音乐节目。在今天的现场魅力中，请您欣赏世界著名新世纪音乐演奏家雅尼他在希腊雅典卫城音乐会的演奏实况。曲目有《直到最后》《碧落之雨》《永不止息》《一个人的梦》《深深吸引》《乡愁》《一扫而空》《热烈的反射》《咏叹调》。下面就请您连续欣赏。 song is called One Man's Dream. Toñiro and Osan Trevor. Thank you. Thank you. And I just want you to remember one more thing, that everything great that has ever happened to humanity since the beginning has begun as a single thought in someone's mind. And if any one of us is capable of such a great thought, then all of us have the same capacity, capability, because we're all the same.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听众朋友，以上您欣赏到的是世界著名新世纪音乐演奏家雅尼他在希腊雅典卫城音乐会上的演奏实况，曲目有《直到最后》《碧落之雨》《永不止息》《一个人的梦》《深深吸引》《乡愁》《一扫而空》《热烈的反射》《咏叹调》。下面欢迎你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的精彩节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古典音乐广播，有线调频98.6兆赫。 最真实的音响，最感人的音乐，来自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线调频98.6兆赫，现场魅力。每周三、周四、周日6点、18点播出，让我们为音乐喝彩。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的现场魅力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中，请您欣赏世界著名萨克斯演奏家 Kenny G 音乐会演出实况，曲目有《回家》《萨德》《侧影》《夜莺阑珊》《爱不要让我等待》《家园》《一直在想你》《以斯帖》和《崔贝卡》。下面就请您连续欣赏。

Thank you. hide the darkness for the sleep alone. Give me a sign. A man's not supposed to face life standing on his own. Thank you. Wow. Thank you. On vocals, Mr. Michael Bolton. Thank you. 快乐假期现在出发吧。